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是抑郁症有哪些症状。抑郁症的症状呢，这个表现呢是也是多方面。性格内向的人呢，容易得抑郁症。性格开朗的人呢，也会得抑郁症。实际上这个抑郁症啊，咱们很难说，有人呢就可以给他呢免疫了，不得了。往往有时候啊，都容易啊，这个出现了抑郁的情况。没有人有绝对的免疫力。抑郁症呢，实际上像感冒一样，健康的人呢也有可能得上。比如说情绪啊发生改变，这是抑郁症的这个一个症状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抑郁的情绪，会感到自己呀悲伤啊，没有援助啊，没有希望啊，也会呢产生哭泣。不管是不是说光是女同志哭啊，男的也会哭啊，自尊和自信啊经常啊会快速的下降。许多人呢会产生呢这个自己啊无价值感。并不是啊所有抑郁症的患者啊都会感觉抑郁。其他的情绪啊会一些更明显表现出来，就变得呢情绪激动，容易啊被激怒，或者觉得人生无趣，甚至呢发现自己再不会因为任何事物呢感觉到这种新鲜的状况，兴奋以往的这个感觉愉快的这个活动啊，这种兴奋的这种愉快的情绪啊也不会发生。所以说抑郁症的症状首先是一个情绪方面的改变，另外呢还有一个认知的改变。抑郁症呢会影响记忆跟思考的过程，变得无法集中注意力，做决定的时候更困难，在做决定的时候啊也会变得困难，而呢这个把事情啊做完呢就变得更困难。所以说自己抑郁症的患者的话，认知啊就发生改变。当然在这个情绪发生改变，认知发生改变，那么另外生理方面也可以出现改变。抑郁症呢会影响许多方面的生理的功能，会使得呢睡眠啊饮食的习惯呢产生巨大的一个混乱，可能呢在清晨四五点钟醒来就不能够这个入睡了。可能呢整天呢睡眼呢惺忪，却花上更久的时间呢待在床上不想起。可能呢饮食还会变得过量，体重啊短时间内增加，也可能呢失去胃口而体重减轻。另外呢抑郁啊削弱了自己的一个活动的能力。抑郁的患者呢常常会觉得呢疲惫劳累，动作缓慢，感到精疲力尽，要起床或准备进食都要花很大的这个极大的努力，就下决心要才能完成。抑郁和许多种模糊的身体不舒服的症状相关，可以出现头疼啊、背疼啊、腹痛啊，原因不明的种种的在全身啊疼痛。另外当然这个抑郁症的症状除了刚才谈到的情绪的改变、认知的改变、生理方面的改变，还有行为的改变。抑郁症的话呀会以许多的方式改变人的行为。 原先呢，比如说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卫生的，讲究仪表的整洁的人，哎，可能呢开始啊忽略自己的一个外观了，邋里邋遢的不注意了。原先在呢付账的时候啊，你是一定的会算清楚的，不会一笔糊涂账的。现在呢，这个、搞不清楚到底多少钱，给多了给少了，自己也记不起来了。开始呢又会远离人群，转而呢偏好就是待在家里，不愿意啊跟呢这个很多的这个人呢、啊、社会啊接触，而且呢还很可能呢跟家里人呢吵架，他发泄不了他的情绪，就只能找家里人呢吵架。抑郁者呢会影响到社会的功能，影响到自己的学业的成绩的下滑，还注意力不集中，上班可以迟到早退，没有办法坚持上班工作，更换了工作的频率啊很高，无法维持一份呢稳定的工作，而且还可以往往莫名其妙的突然之间的爆发脾气，跟这个周围的同事啊就是发生了冲突。所以说抑郁症的症状并不光是他自己啊闷闷不乐啊一个人啊就关在家里啊就是抑郁啊就是才产生这种状况，他情绪上改变，认知方面改变，生理方面改变，行为上头啊也可以啊发生了改变。抑郁症的话呀，往往啊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是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呢成为第二大高致残性的疾病，仅次于冠心病。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预计，就是过几年以后这个抑郁症的话可能呢就是成为一个高致残性的疾病，仅次于呢冠心病。抑郁症最核心的症状就是自己情绪低落，精力下降，容易疲劳，而且呢往往啊自己就产生无望无助无用感，伴有呢思考困难，难以集中注意力，焦虑烦躁，话少活动少，而且还有呢三自症状，自责自罪自伤。所以说往往你情绪到了极端的话，抑郁症的话他就自己呢有自责自睡自杀，还伴有呢躯体的很多的症状，食欲下降，失眠等等。所以说到目前为止，这个抑郁症为什么会发生还是不是很清楚的，有生物学的因素，比如说脑内的一些神经的递质的失衡，又跟免疫系统、遗传方面、心理方面、社会因素都有。有人往往呢就是家里亲人去世了，家庭关系破裂了，失业了，贫穷了，这都是一些因素，或者由于自己的身体的疾病，还有呢酗酒等等造成。所以这个抑郁症的发生增加了抑郁症的风险的话，任何年龄段都可以啊得这个抑郁症的。青少年学习负担重，它可以出现孕期，就是怀孕妇女孕期也可以，产后妇女也可以，更年期也可以。60岁以上的人群尤其是应该关注自己啊这个情绪状态，应该处在一个很正常的这个状况。当然这个抑郁症是不一定啊就是说完全呢将来发展呢就会形成啊老年痴呆，但是呢也会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从抑郁症呢发展成为啊这个老年痴呆，那这个情况呢就是不一定的。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中国人是把它叫做仙草、瑞草。灵芝的话呀，咱们实际上祖先服用啊，是已经很长的一段历史了。 咱们在《吕氏春秋》的时候，《礼记》《吕氏春秋》的时候就有记者，医学文献上呢就提到灵芝啊这个应用的药用的价值，灵芝是药食同源，双向的调节，所以呢这个祖先呢在认识和口服了灵芝以后，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总结了很多方面呢对于我们人体的一个健康可以起一个改善的这个作用。灵芝的话呀，咱们对于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方面也是这样，灵芝本身啊可以使得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啊得到一些改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灵芝对于我们全身呢，首先是免疫系统功能的调节，咱们很多的这个疾病都是跟我们免疫系统功能处在不正常的状况啊有关系。免疫系统功能维持正常了，可以减少呢好多在各个组器官功能方面的出现的这个缺陷。灵芝可以使得我们脑神经系统啊分泌这个正常的分泌脑啡肽、内啡肽。这个脑啡肽、内啡肽啊实际上呢对于我们神经系统的这个血压呀这个调节啊都可以有影响的。可以使得我们呢起到一个神经系统镇静啊、安神啊、调节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调节了我们神经系统具体的脑啡肽、内啡肽以后呢，就可以改变我们人体的一些呢精神方面的这个症状。灵芝是药食同源的，它从食物的角度可以呢来说的话，因为灵芝中间含有我们人体的一些必需的这个氨基酸啊、维生素啊、残留元素、微量元素啊，尤其是残留元素、微量元素来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为什么？因为这些残留元素、微量元素是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使得我们体内的1000多种酶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使得我们体内的糖代谢、蛋白质代谢、这个脂肪代谢，才使得我们体内的能量代谢维持正常。你哪一个体内哪一个个体缺乏了这些微量元素、残留元素，表现出来的直接影响的我们的能量的供给，那你这个人呢、就是萎靡不振啊，你全身的能量你供给不了，人不能够有这个精气神啊，你那精气神不好，那就是处在一个呢打蔫儿的状态呀，萎萎缩缩的，那你那个精神状态还好得了吗？那你就必然出现抑郁啊。另外这个灵芝呢可以使得我们整个人体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都正常，这样人体的内环境处在平衡的状态，全身供血供氧充足，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全身对于各个组织器官需要的营养跟氧能够及时供给，使得我们神经系统的脑啡肽、内啡肽正常的分泌，使得我们神经系统处在一个愉快的、愉悦的、这个镇静的、安神的这个状态。那当然呢，你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呢减少神经系统受到的一些抑郁啊、焦虑啊，感觉到精神压力大呀，感觉到自己啊是处在一个不利于自己跟别人相处的这个环境中间，这种都没有不存在了。所以说灵芝的调节，虽然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它不是药，但是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体内啊起调理的作用，维持我们一个正常的状况，人处在正常的平衡状况，人才能够表现出来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复杂的一个状态，才能够处在一个我们内环境平衡跟外环境协调的状态。那你这样的话呢，就是 是不仁是从精神状态、抑郁状态、焦虑状态、压力很大，或者甚至最近自己碰到了一些不可逾越的精神上的痛苦，那你就可以摆脱。所以说整个起到一个调理的作用，对于我们维持正常的神经系统功能还是很有用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三套彻底歌唱，一鸣河畔温柔的夏夜，手抚琴声在 之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排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排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排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